郑杰来的时候呢，秦锦城已经替这片伤口消完毒了。 切，这是怎么弄的？这么严重？ 郑杰看到那片血色，迈进房间的脚步一顿，直接倒抽了一口凉气。秦锦城的卧室门没开，他转过头便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郑杰。别说，这医生的眼神还不错，这么远就看到了病人的伤口，也免得他解释了。 做了消毒处理，药带了吗？给我。 秦锦城起身，不经意对上了雷猛的眼睛。雷大少爷不知道这什么时候已经是醒过来了，一双含着水的眸子染上了红血丝，努力地睁着，没有半丝的动容。他表情冷然，即使额头上的汗珠已经打湿了他鬓前的几缕头发，也没能让他有除了冷以外的其他表情。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，看向秦锦城的时候似乎还微扬了一下下巴。秦锦城眉梢微收，有几分诧异。 没看出来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少爷还挺能忍的。 他以为他会痛得叫出声的。 行了，没弄疼你吧？ 秦锦城嘴角抿了一点笑，有意无意地问道。 废话，赶紧给我包上，我可没有露背给别人参观的爱好。 雷猛的声音显然在发抖，可见他忍痛忍得很辛苦。医者父母心，郑杰哪看得雷猛这样疼着呀？小鲜肉，大帅哥，他早就心疼坏了，麻溜的上了前。 我来我来，给你上完药马上就包，止血粉跟止痛药保证你一会儿就不痛了。可怜劲儿的，这才多久又伤成这样，雷少你怎么这么不会保护自己啊？ 秦锦城嘴角抽抽，不动声色地抽走了郑杰手中的药粉跟纱布。 都是血，还是我来吧，你抱你把这毛巾过来。 郑杰手里一空，愣了一下，心想， 都是血很奇怪吗？我一个医生什么没见过，还需要一个非医务人员来帮？ 不过他见秦锦城已经动作娴熟地接下了他的工作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进了浴室拧了毛巾出来。就这个功夫，秦锦城已经替雷猛把伤口包扎好了，并且扯掉了他身上挂着的血衣，把人呢用被子裹了起来。郑杰眉头微皱， 天气还比较热，你这么捂着它不利于伤口恢复，拉开点比较好。 说完他一手拿毛巾，另一只手就要去掀被子，而手呢却被秦锦城给挡住了。 郑医生，你可以走了。 你妹啊，火急火燎地把我叫过来，就拧了把毛巾就赶走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 郑杰觉得今天的秦锦城好奇怪呀。 秦锦城，你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来了？ 郑杰把毛巾往秦锦城手里一扔，转身便去收拾自己的医药箱。这时候雷猛低笑了一声。 郑医生，谢谢你啊，上次的事我听刘青说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没那么快恢复。 不客气，我是医生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不过雷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又把自己给伤了？ 哼，是啊，骑车不小心摔了，幸亏遇到秦总，不然恐怕要失血过多了。 没看出来秦锦城这么善良。 郑杰咬着牙道。雷猛抿着嘴低笑道。 是啊，秦总的确挺善良的。 秦锦城双手环臂退后一步，眯着眼睛看着这俩人还能把他夸出什么花来。郑杰收拾完了医药箱，转过身看着雷猛。这个男人还真是看一次帅一次，湿哒哒的头发贴在脸上，眼睛水汪汪的，鼻尖有一点红，嘴唇可能是咬了的缘故，深红深红的，跟被人踩鞋了似的。 太撩了，有木有？郑杰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，搓着手往前走了一步，眼角含了春色似的。 那个，你说他这么善良，怎么就没想着要给你打个破伤风的针呢？ 雷猛盯着郑杰，郑杰也盯着雷猛，眼神交缠到一起。好几秒的功夫，惹得秦锦城快发毛的时候，俩人才同时喷笑出声。郑杰笑得弯下了腰，雷猛笑得肩膀抖动个不停，牵动背上的伤，一抽一抽的，没痛死他呀。秦锦城气死了，摔了门出去。 痛死活该。 这俩人是当他傻子听不懂他们在挤兑他吗？这想了想又不对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吧。转身又走了进去，指着郑杰说道， 你快点给他打了针出去，这是我的房间。 哦，你的房间啊？那雷少你要不要换个房间啊？上回你住的那个客房不错，通风干净，你要想下去我让刘琴来扶你啊。 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那针你能打？不用去医院？ 不用，你要不放心我也可以自己去医院打，不过医院的医生也不见得比我的手法熟练。 雷猛呢从床上爬起来，上半身从被子里露出来，没有穿衣服，只有几道纱布从胸腹间缠过去，白皙的肌肤跟纱布相互映衬，莫名的又是一种诱惑。依郑杰的话说就是， 妈呀，好凉。 那是一种介于色气跟暧昧之间的感官体验，特别美，特别撩，让人忍不住的就想多看几眼。郑杰当医生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样的男人的裸体没有见过呀？但雷猛的还真是不太一样。不仅是他，连秦锦城也是愣了一瞬，这怎么有男人长成这样呢？说他是弱鸡吧，那小腹上的肌肉又清晰明白地堵住了他的嘴。说他不弱吧，白的几乎是透明的皮肤，轻轻一捏就能爆血管似的。 那个雷少，你还是披件衣服吧，我怕我兽性大发，忍不住就把你扑倒了。 郑杰砸巴了一下嘴，眼角跳动着，红了脸。他怎么说都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个很会看男人的花痴小姑娘，能说出这种话也是大胆了。秦锦城忍不住一眼就弯了过去。 花痴无脑大白痴，前几天还围在我身边叫陈哥哥的呢，这转眼就想扑倒别的男人了。 这还能不能行了？郑杰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的魅力受到了打击，哪个男人甘心被这么比下去啊？其实这跟郑杰没什么关系，完全是男人的好强心思在作怪。轻蔑地扫了雷猛一眼， 就这副弱鸡身板还真挺适合扑倒。 不过我们秦总的扑倒肯定跟郑医生的扑倒不是同一个意思。调戏人这种事儿，一般都是雷大少对别人做的，谁叫他天生带撩的一个眼神就能够让人花枝乱颤的？还真没试过被别人调戏呢。而且这个调戏未免也太大胆了一点吧。雷猛不动声色地打量郑杰一眼，小姑娘唇红齿白的，长得还挺可爱，可惜了，从这性别上就错了，注定了不是他喜欢的款。 哎，郑医生，你要真想扑倒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没得办法反抗啊。 话明明是对郑杰说的，眼神却是一直都盯着秦锦城的。长睫毛孱弱地扇了扇，浸着水的眸子，暗含秋波，一框框地往秦总的身上砸。完事儿了，这眼角往上微翘，跟带了钩子似的从秦锦城脸上缓慢地划过，似是要把他的皮肉给扯下来一块一般。 秦锦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人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明明是没有任何媚气，偏偏又散发出吸魂夺魄的魅力。这个男人就像个妖孽啊，对，他就是个妖孽，还是专门吸食男人精魂的那一类。秦锦城不怕遇到女妖精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遇到一个男妖孽。一直以来不可撼动的强大意志力，在雷猛的面前裂开了一条缝。